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在周末的时间，我们和各位一起分享的内容是和菠萝科学奖有关系。其实呢，就在之前我们也和大家简单聊了一下2021年菠萝科学奖的一些获奖的内容，包括菠萝科学奖的一些颁奖背景。菠萝科学奖呢，从创办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这个奖项是秉持向好奇心致敬的理念，广泛征集有想象力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实践，每年举办颁奖典礼，对他们进行褒奖和传播。那么从2019年开始呢，菠萝科学奖也作为世界青年科学奖峰会的科学之夜的板块，从杭州搬到了温州。菠萝科学奖呢，今年颁出了10个奖项，分别是数学艺术奖、化学奖、物理学奖、生物学奖、医学奖、心理学奖、菠萝蜜奖、菠萝优奖、幻想奖和发明奖。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和大家解读了其中的生物学奖、医学奖还有菠萝优奖。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和各位听众朋友聊一聊剩下的奖项。以下时间呢，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科学顾问，也是菠萝科学奖的策划人之一寿陀。寿陀晚上好。 哎，娱乐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照亮新闻深处的节目中，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菠萝科学奖。时间有限啊，我们就直奔主题。今天呢，我们和各位来分享的奖项有数学艺术奖、有化学奖、还有物理学奖。其实呢，这些奖啊，在诺贝尔奖的颁奖中，每年都会有物理学奖啊，也有化学奖，数学奖呢是没有的。我不知道你们在设计这个奖项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参照了诺奖的颁奖的一些内容或者一些奖项的类别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我们诺奖有的我们基本上都有，诺奖没有的我们也有。其实呢，是我们不像诺贝尔奖一样有那么严格的每年就颁那么几个奖。我们还是要看当年的情况，主要是看全球的科学家们真正做了哪些符合菠萝调性的一些科研。只要符合菠萝的调性，哪怕诺奖不颁我们也会颁。比如说像数学奖啊，诺奖是不颁的，我们肯定是有好的数学研究，我们一定会颁的。 对，这儿我还得简单说一下一个背景啊，可能有朋友就听，哎，这个菠萝科学奖哪来的呀？为什么要直接就对标诺奖呢？其实呢，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呢，我们的节目每年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那就是搞笑诺贝尔奖，也是呢，向好奇心致敬，也为很多非常严谨，但是听起来很有趣，可能无缘诺奖的成果来颁奖的一个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寿陀聊一聊啊，今年的菠萝科学奖其中的数学艺术奖这个奖项的获奖成果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个奖要叫做数学艺术。其实数学和艺术本身他们之间呢还是两个不同的类别，把数学和艺术合在一起做一个奖，目的又是什么呢？ 今年的奖确实很特殊。首先你看数学艺术奖，我们想到数学和艺术，那一定想到是人类智慧的精华，对吧？不管是数学家还是艺术家，那我们首先默认他一定是个人类啊，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年呢，这个非常特立独行，没有颁给人类。这个数学艺术奖的获奖者是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 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我们暂且停一下，先和大家来听一听究竟是谁，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获得了数学艺术奖。一会儿呢，我们再听寿陀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 快递柜前，你看了一眼手机上的8位数取件码，按到第6位的时候，就是想不起来后面是啥了，不得不又掏出手机看了一遍。别人告诉你一个手机号码，你手里没有手机，也没有纸笔，只能在不停的默念00000000。就在这时，身后的汽车按了下喇叭，吓你一跳，完蛋，记忆清零。记无规律数字这种，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工作记忆。如果没有被大量重复转换成长期记忆，这些工作记忆很快就会被清除掉。毕竟大脑再厉害，也没必要储存那么多没用的东西。 不同的人工作记忆的能力有高有低，比如能记住几位数，这个能力叫工作记忆容量，只看一眼你能记住几位没规律的数，人类大概能记住4到5位，所以我们背手机号码才会用344或者434的方法。要试试自己的工作记忆能力，不妨来做做下面的游戏。屏幕上随机出现几个数，发动你的工作记忆，然后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点它们。当然不是看着点啦，当你按下第一个数字的时候，所有的数字都会变成一个方块，看看你用多短的时间能记住多长的数字串。下面有请第一位高手，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的小布。小布是只黑猩猩，黑猩猩小布可以完成9个数字的记忆游戏，而且它的速度特别快。小布5岁的时候曾经接受过好些大学生的挑战，在5位数的记忆游戏中，数字停留的时间0.7秒的时候，小布和大学生的平均正确率都有80%。当数字只停留0.2秒的时候，大学生们纷纷挠头，正确率降到了40%以下，而小布依然保持80%。这个能力曾经帮助研究所里的黑猩猩记住密码门的开门密码，成功开门出去溜达了一圈。小布不是个例，研究表明很多黑猩猩都能表现出类似的数学能力。可别小看这个游戏，黑猩猩不仅要有出色的工作记忆能力，还要理解抽象的数字符号，知道它们代表不同的数量概念。数学是抽象的，艺术创作也是抽象的。圈养的黑猩猩和胡毛猩猩等大型灵长类动物经常展现出高超的绘画天赋，用笔蘸着颜料在纸上涂鸦，这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把现实的3维世界与纸上的2维世界联系起来，体现了大脑的一个巨大飞跃。为了表彰他们在数学和艺术方面的造诣，特授予猩猩2021年波罗科学奖数学与艺术奖。 哦，听明白了，其实呢是圈养的一只黑猩猩来获得了数学艺术奖。 其实不只是一只黑猩猩，或者甚至说不只是黑猩猩，首先呢，这个奖的缘起呢，是一个让很多人非常震惊的一段视频。 嗯， 这段视频里面呢，一只黑猩猩击败了人类，用一种什么方式来击败人类呢？在一个数学游戏当中击败了人类。像我们平常都会这个自诩为说，哎，我们是能够理解数字，对吧？数字是一种非常抽象的东西啊， 对， 不是人不是生来就能理解数字的，数字是非常抽象的概念。你要把一个数学符号和一个实体的概念要能够联系在一起，而且呢，我们经常自诩人类的记忆力非常的强大，对吧？我们能够记住很多复杂的东西。我们经常嘲笑别的动物记忆力不行，比如说这个所谓的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之类的，当然那是不对的啊，但是我们经常会这样说，你看他们都不行嘛。然后呢，我们在那个视频里面呢看到了一个数学的电子游戏， 嗯， 这个电子游戏呢其实很多朋友可以自己去试试啊，可以自己去试试，在网上也能找到这个游戏。就很简单，它反映了它其实是一种这个数字记忆的游戏。 嗯， 在一个屏幕上会闪现几个数字，比如说从1到9，9个数字，然后呢它排列的顺序是打乱的，并不是按照一排说1、2、3、4、5、6、7、8、9这样排着，它可能随机出现在这个屏幕上的任何的位置。 嗯， 然后呢它你要记住啊，1在哪儿，2在哪儿，3在哪儿，4在哪儿，9在哪儿，然后记住了吗？啊，记住了，记住了之后呢，我们就翻牌了，就是说这些数字全部被方块取代了，你看不出来是谁。 嗯， 然后你要是凭着你的记忆力，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把它们点开， 嗯， 点错了不行。说你看你这个听起来好像没那么难啊， 嗯， 但是你可以想一下，说比如说这个1到9，9位数了，我们平常去取个快递，对吧？取个快递经常有取件码，取件码有的是6位，有的是8位。 对， 你想想你有多少次，在你看打开手机看了一下取件码，然后在那儿按你那个在取件柜在快递柜上取件码的时候，按到第几位的时候，你想不起来后面是啥了，然后你必须要打开手机重新看一遍， 嗯， 或者是记别人的电话号码，都是这样的。就是人们其实人的这种记忆力，就是记这种没有规律的数字啊，然后这种不相关的符号啊，这种叫做工作记忆。 嗯， 工作记忆呢是人和其他动物非常重要的一种记忆力。这种就是说你扫一眼就记住了，这种东西叫工作记忆。工作记忆呢是一个短程的记忆， 嗯， 就是它不会长时间存储在你的这个大脑里面，它只是存储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后不用它， 不用它，它就被当垃圾扔掉了。如果我们反复的用它，就会被刺激成为演变成长期记忆，就存在我们的大脑硬盘里面。 嗯， 这个就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一些号码，比如说你的密码啊，对吧？或者是这个你家人的这个身份证号啊，你总是能记住的。但是呢，如果你给一个陌生的，你不叨叨个30遍50遍，你可能根本记不住，你只能记很短的时间。然后呢，人呢就是这样，人的工作记忆基本上是个能够记住5到7位。就是说你呢扫一眼，我就看能记住这些不规律的数字，基本上就5到7位，超过5到7位，即使人就可能不大行了，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嗯， 然后呢，我们发现这个黑猩猩在这方面远远胜于人类。得到这个研究的一个这得到这个结论的一个研究呢，是来自于日本的京都大学的灵长类研究所，它是一个全球非常知名的一个灵长类的研究机构。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就因为当时的法规是允许的，他从非洲进口了一批黑猩猩，然后在黑猩猩呢展开了很多的这种实验。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就是他第一次教黑猩猩玩电脑游戏，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点数的游戏。但是那黑猩猩他会点完了之后呢，你需要给他点奖励啊，给他点甜头，一个花生或者什么的。科学家们非常震惊，发现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就是只要那数字闪0.2秒，他就能记住1到9位数字的这种无规律的排列，然后准确度能到80%。这个是打败绝大部分的人类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而且他们发现，这些黑猩猩还可以教会他的孩子学这个游戏，你知道吗？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就是最早开展这个。游戏的叫小爱，那个黑猩猩的名字叫小爱，是一个雌性的黑猩猩。后来这个雌性黑猩猩在他们这个灵长类研究所里面生下了他的后代，后代叫小布。小爱把这个就是玩这个游戏的这个能力交给了他的孩子，让他孩子玩游戏，而且玩的比他还要厉害。然后就是很多名人名流的去挑战过，都失败了。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你看听起来，第一，他打击了人类的自信，但是呢，其实也帮助我们来理解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和黑猩猩大脑之间虽然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们毕竟是，来源于同一个祖先，然后它有相当的继承的关系。我们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么厉害，我们当然还是很厉害的啊！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被打败了，我们就有点这个自怨自艾啊。其实它还是我们还是很厉害的，但是这方面我们说就是说我们要更加了解我们的大脑，需要借助于很多的动物的研究。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动物研究。它帮助我们来揭示一下这个大脑的一些这个机理啊或者能力是怎么产生的。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数学这部分颁给了它。另外一部分是艺术嘛，对不对？艺术是怎么回事呢？艺术呢是其实我们这个当时准备就颁一数学奖。后来呢因为数学奖的获奖者肯定来不了现场嘛，对不对？他不可能从日本，对吧？首先这个国际旅行的禁令，而且他们办不着健康码，他没法拿到绿码，他们没法来到现场。但是我们就想说，哎呀，国内有没有这个我们动物园能够有这样的这个，或者是机构有这样的这个研究可以给我们提供。后来我发现呢，就是在大家非常喜欢的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里面呢，他们也展开过类似的研究，当然他不是让他去搞数学研究，是让他们的灵长类里面的红毛猩猩，也是这个大型的灵长类动物进行艺术创作。其中他们很多只的红毛猩猩又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艺术天赋，而且这个艺术天赋也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动物园里的黑猩猩或者是红毛猩猩展现出这样的能力。我去查论文，也确实有很多研究机构在展开进行这类的研究，就是说他们对于艺术的理解力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因为我们说画画就是让这些猫猩猩画画，给他画笔，给他颜料，给他一张纸，他就会在上面画画。画画这件事儿，你虽然看起来说，哎，他们的画其实跟小孩的涂鸦非常的像，跟3、4岁的孩子在纸上的涂鸦非常非常的像。这个不要小看这些简单的涂鸦，这些涂鸦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对理解艺术，你首先要把你比如说理解一张绘画，或者是去尝试去制作一个绘画，去创作一个绘画，它就是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把3维的这种真实世界转换到2维的这种平面纸上的能力，3维和2维之间的互相转换，就是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飞跃，对于智力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而且那些就是我们会从他们的这种创作当中看到很多非常棒的这种，比如说用色呀，然后他们包括的线条啊，他们对于这个色块的理解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我们就打包了，把这两个研究打包了，打包颁他一个这个数学艺术奖。我们请了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 这个灵长类的饲养员窦海静啊，窦大姐，她跟这个黑猩猩和红毛猩猩这个共同相处了非常多年，他们对他们也非常有感情，所以说我们请他们带领啊，帮我们的非人类的朋友来带领一下这个奖。确实也是在波罗科学奖这世界的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些严肃的科学奖项颁给一个非人类的动物啊，这是我们的第一回。 有意思。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走入波罗科学奖的物理学奖，这个在诺贝尔奖的设奖目录当中是有的，在搞笑诺贝尔奖当中也是有的。我们先来听一下今年的波罗科学奖的物理奖究竟是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研究成果。 有句老话说，技多不压身，功到自然成。如果你是一位广场运动套娃娃的爱好者，一定会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随时随地看到圆形的扁状物就会忘我的投掷起来 CD 啦、飞饼啦、锅盖啦、杯垫啦。但是时间久了，你就会抱怨这些替代物并不都那么好使。赫尔姆霍尔茨辐射与核物理研究所还有波恩大学阿格兰德天文学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们有一次约在一家慕尼黑的酒吧里玩耍，发现几个人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让那些直径十厘米的啤酒杯垫平稳地飞出一段距离。一般来说，杯垫会很快翻转个将近90度，然后一头栽下来。他们猜想，可能啤酒杯垫在空气中飞行时受到的提升力和飞盘受到的不一样，导致两者的表现相去甚远。于是潜心设计了一台投掷机，买了各种杯垫狂扔，并用高速摄像机记录下整个过程。通过分析建模，最终证实了，没错，这个提升力没有作用在质量中心，而是偏移到杯垫前缘，从而诱发了一个扭矩，所以杯垫飞个半秒钟不到就会转过来，啪啦啦往下掉。所以扔不直不是因为你不行，而是因为杯垫不行呀。为了表彰研究员们对圆形物体投掷爱好者的倾情相助，用严谨的实验帮助大家重建信心，特授予他们2021年度波罗科学奖物理学奖。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在周末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波罗科学奖。原来这个物理学奖的获奖的内容是扔酒杯垫儿啊，而且呢，这个研究还真的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不容易有两点，第一个是发现了这个现象的人有很多，想要去研究它的人呢不多。第二个是能够把它研究的这么清楚，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接下来请寿陀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我觉得这个研究最大的难题啊，就是说当一些科学家在酒吧里面喝酒，一些年轻的科学家，整个这团队非常年轻，就是大家在喝完了酒，在酒过三巡之后还能够对科学问题产生足够的敏感，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大部分人在这个酒酣脑热之后，可能很多的科学的东西就抛到脑外了。毕竟科学是一个理性的东西，我们喝酒可能其实会影响我们的理性判断，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确实，作为一些这个团队里面有理论的物理学家，也有实验物理学家，我觉得他们的配比非常的好，就是说他不光是尝试着去用公式、用方程来描述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运动，就是说一个圆盘。一个均质的圆盘，它飞出去旋转着飞出去之后，它没有办法保持它的这种平衡的姿态，它一定会翻转。翻转了之后呢，而且这个翻转有的时候有很大的随机性，就导致说你要是拿一个这种圆盘去扔出去啊，你一定不会准确的扔中你想扔中的东西啊，这个是很随机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些动手能力很强的实验物理学家呢，还做了。实地的研究装置，他做了一个这种发射啤酒杯垫的这种机器，然后呢就不停的去打，然后呢用高速摄像机去捕捉它，去研究它的这种运动轨迹和运动方式。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趣，就是说你看这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会看到的东西，然后呢他把它转换成了这种非常这个严肃的科学研究。然后这科学研究呢，你看起来挺无厘头，但是实际上对这些常见物体的这种运动的描述会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个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很多很多它是很实际很基础的。当时我们跟这团队还就是沟通说，他们也很非常的配合我们啊，说你看首先我们给他们自己在现场就是录了一个，因为没法来现场嘛，他们在 自己的实验室里面录了一个非常好的解说的视频， 嗯， 然后呢就发给我们，让我们就是作为这个布鲁科学奖这个获奖的一种相当于一个获奖感言的这样一个东西。另外呢他还配合我们做了另外一件事儿， 嗯， 因为我们在看这个研究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的武侠爱好者马上想到了一件东西，说中国的武侠小说里面有一种暗器叫金钱镖， 嗯， 说这个金钱镖，你看，哎，这个这些会使用这样暗器的这些高手拿这个金钱镖百发百中，他显然这个金钱镖这个铜钱儿，对吧，这铜钱儿， 嗯， 说你看它也是个圆盘状的东西，这个圆饼状的东西， 嗯， 它出去之后如果按照那个武侠小说里的描述，它一定是能够飞得非常准的，对吧， 嗯， 飞得非常的能够轨迹是可预测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当时就提议他们说，你看你要把这个圆盘这个纸盘中间如果掏一个洞， 嗯， 是吧，它是不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效果。但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回复，说确实你要这个圆盘当中掏一个洞，它这个整个的飞行的这个方程他们就给了一个重新的描述，说它就可以保持这个飞行的稳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我们沟通呢还是没有特别的充分，如果特别充分的话，他就会把那个洞做成一个方形的洞， 嗯， 让中国的这观众看了之后可能会更有亲切感。他那个他当时给我们发来的视频，他们确实答应了我们做了这个实验，他们给这个纸板当中掏了个圆形的一个圆洞， 哦， 就变成了一个环状啊，一个圆环，这个圆环确实飞行起来就非常的， 嗯， 非常的稳定，他也给我们做了一些解释， 嗯， 这个还挺好玩的，嗯 啊，所以说明金钱镖是可行的。 金钱镖应该是可行的，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按照它的这个方程的描述的话，如果不是一个圆盘状的东西，如果上面有孔，应该就是可以保持这个飞行稳定的。 嗯，我觉得未来你们可以再开发一个项目，研究一下武侠小说当中的某些武功的科学可行性。 哎，没错，我觉得可以。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我们聊一聊啊，化学奖。今年的布洛科学奖当中的化学奖究竟是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先和各位听一下。 在颜料界也有着所谓的神仙打架，近些年来不断有人宣称制造出了世界上最黑的黑、最粉的粉、最黄的黄，还有最不灵不灵的不灵不灵。对于那些看到超过三个色号就头晕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样就再不怕柠檬黄、香蕉黄和菠萝黄傻傻分不清了。不过想要做出最白的白却被认为是最难完成的任务，因为尽管人类对白色的追求非常执着，无奈有一个敌人一直在干扰着我们更上一层白。要知道白的巅峰状态是反射掉物体表面所有的光线，但即便被科学家们一致看好的美白神器氧化钛，它在紫外波段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对阳光的总反射率最高不会超过91%。2021年4月，普渡大学伯克纳米技术中心的阮修林教授团队宣布，他们制成了一种目前来说表现最佳的白色涂料。技术提升的关键在于放弃了网红氧化钛，而选用另一个大名鼎鼎的白中豪杰硫酸钡。只要让它的粒径分布处于某一区间，并且和丙烯酸乳胶形成最佳配比，就能反射掉高达98.1%的太阳光。为了表彰研究员们通过填补一项迄今为止最纯粹的空白，满足了地球人对颜色的极致追求，特授予他们2021年度波罗科学奖化学奖。 这个真是有意思，人在追求极限这条路上呢永远都没有一个头啊。我们之前在照亮新闻深处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世界上最黑的黑啊，现在呢我们又开始在去关注呢最白的白，请收头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最白的白为什么能够获得化学奖。 嗯，当然了，就是说最什么的最什么，我们呢这个一直非常的关注，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人类一直在对于这些最黑的黑、最白的白、最红的红、最蓝的蓝、最黄的黄，对这些东西都非常的痴迷，尤其是过去的画家，一直在追求极限的那些画家，我一直在很多画家终其一生花了很大的精力，甚至花了很多的钱去追求那些颜料，对吧？他觉得这个颜料这个蓝色会更加的这个更加的蓝，它更加的透彻，或者是更加的怎么样怎么样，会花很多钱去让它实现这样的效果。因为有很多像这种珍贵的颜料，其实都是宝贵的矿物来变来的，比如说在过去很多绘画当中的蓝色的颜料是用青金石来实现的，青金石是一种矿物， 当时呢，欧洲的这些画家不惜从阿富汗、从中亚这个进口高品质青金石，把它磨碎了之后磨成粉，然后调成颜料，放在他的画上啊。这些我们都一直在这样的追求，但是呢，实际上这些除了最黑的黑和最白的白之外，其他的这些我们都认为有点欠妥，因为为什么说欠妥呢？它没有绝对的标准，说蓝到底是多少纳米的光线是绝对的蓝，没有标准。其实它因为光谱是个连续的，但是黑和白是绝对的。黑呢就是对所有的光线或者是说所有的无线电它都吸收，它就是黑，它不往外反射东西。那么白呢就是反过来，它把所有东西都反射出来了，那就是白。就是两个极端。你看刚才我们原来讲那个最黑的黑的时候，有讲过很多，比如说最黑的黑，它因为吸光能力非常的强。吸光能力强呢，就导致你比如说它可以吸收很多的这个辐射，导致它如果是一个黑色的物体的表面的话，升温会非常的高，对吧？我们也知道说冬天我们要穿个黑衣服，对吧？就会更加暖和一些，或者是说我们会把一些需要升温的东西表面涂成黑色，让它能够吸收更多的这个红外线也好，可见光也好，或者是这些无线电波的能量。那么白呢，反过来了。说哪些东西需要最白的白，就是需要让它更白。它的意思就是说，它能够反射更多的东西，反射更多的东西意味着非常多的这个结果。其中一个结果呢，就是降温。这个降温呢，你比如说，你看啊，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大家去看，就前几天我们的航天员，在我们的天空空间站里面，这个出舱活动了，对吧？我们的三个航天员，其中有两个，包括像王亚平，他出舱。出舱的时候呢，他们穿着舱外航天服，对吧？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不管是中国的舱外航天服，还是美国的舱外航天服，还是俄罗斯的舱外航天服，任何国家的舱外航天服都只有一个颜色。我们未来在空间当中穿的这些衣服，你看你不管看什么样的太空片，他穿的舱外航天服都只有一个颜色，就是白色的。对，他没有，你看我们为什么说这些？难道这些研究舱外航天服或者研究航天服的这个？这些设计师们他审美不行吗？你就不能搞点这个鲜艳的吗？是吧？我就想不想穿白的，我想穿个五彩斑斓的，行不行？其实不行，因为像这个在宇宙空间当中，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太阳光的辐射非常的强，太阳的辐射非常强，因为没有大气层的衰减啊，像这个能够晒到太阳的一面，如果正常的这个表面的话，温度会上升得非常的快。甚至说到零上100多摄氏度，甚至几百摄氏度都有可能。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局部非常的热。那么我们为什么把它做成白的？是因为白色的颜料理论上讲是反射所有的光的，所有的可见光的，所以它才是白色的。那么之前呢，科学家们就为了增这个让这种白色的颜料反射更多的光，就开发出了各种所谓的最白的白，最白的颜料是什么样的，最白的颜料是什么样的。过去呢，有一些这个设计思路，因为在我们现在使用的大部分的白颜料，包括油漆，包括这种塑料上的这种白颜色，用的都是什么呢？用的都是可以说是白色之王，叫二氧化钛。钛呢，不是钛金属嘛？钛合金那个钛，二氧化钛呢是非常常见的，或者是应用非常广泛的白色涂料。但是呢，就是目前加工的最白的二氧化钛，就是它能够反射最多的二氧化钛，仍然的反射率呢，也就是。也还没有达到非常理想的水准，尤其是对于一些像紫外线啊，它的反射率还是不够高。这样呢，就是让这些白色的这些颜料，做成的白色的表面被太阳晒了之后，它还是会发热，而且发热还不少。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今年这个班这个科学家呢，是普渡大学的这个，这个科学家，他就是一直在想办法去改进我们现有的这些白色颜料的白度。让它更加能够反射更多的这个能量到太空当中去，于是呢，他就另辟蹊径，用了一个更加传统的白颜料，就是二氧化锌，用二氧化锌，然后呢，这个用氧化锌，把氧化锌呢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加工，加工成一种纳米颗粒，然后让它的这个对于光线的反射能力比之前的这些二氧化钛的基于二氧化钛的白颜料又上升了一个数量。就几乎是上升了一个层次，然后呢，让它反射了更多的这个光线，意义在哪儿呢？就是它的最大的意义，其实就是可以这个阻止阳光加热很多东西的表面，就是比如说如果建筑或者是比如说汽车，你做成这种白用这种白色漆， 然后你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建筑或者汽车内部的温度就会更低，就会更低，这样的话就会减少能源的消耗，而且呢，这种反射出去的光线，反射出去的能量不会停留在大气当中，不像这个我们说一个东西如果它是其他颜色的，或者是说你像那个黑色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它被加热了之后，它会继续的向外辐射能量，辐射能量辐射的是什么呢？辐射的是红外线，红外线是最容易被大气吸收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温室效应，其实就是这样的。你看，就是太阳照热了其他的东西，照热了地面，然后地面呢辐射二氧化碳，辐射这个红外线，红外线呢被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呢就锁住了，然后导致了这个东西的升温。如果它反射出去的能量不是以红外线的形式，而是以紫外线和可见光的形式反射的，它就不会那么明显的加热大气，就会减少温室效应的这种产生。说如果未来这种涂料能够真正大规模或者是能够商业使用的话，用在很多比如说像房顶啊，或者是这种建筑物的表面啊，或者是像这种交通工具的表面啊，其实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的能源消耗，减缓温室效应的产生，这是他们的一个目的。但是呢，就是说能做出最白的白，我们其实从直观的感受上来说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因为真的他拿出来那两个颜料我们来一对比的话，比之前最白的白还是要更白一些。当然了，你最白的白其实违反我们现有的广告法的，我们只能说它是更白的白，因为未来一定还会有比现在这个白更白的白。我想这个东西是没有止境的，这个材料学家们一定会继续去扩展他们的研究，让这个白变得更加纯粹，反射更多的东西，然后让这个世界更增加一份清凉吧。 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为什么一辆白色的车它用的时间长以后，它的漆面就会变得泛黄？这个咱们在化学上或者说在物理上是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的？据我观察，好像没有任何一辆白色的车会逃过变黄的命运。 那其实像褪色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或者是说就是颜料褪色，在这个紫外光的作用下，尤其是太阳光的作用下会变色，这个是一个很难解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说像这些颜料，这些颜色，尤其是一些其实白颜色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尤其是最容易褪色的过去是红色。你像这个过去好多画，如果挂在室外的话啊，比如说你这个用一些传统的颜料做的一些画，最先褪的就是红色，你会发现红色最先被褪掉了。其实它是因为光化学反应，紫外线是能量很强的，包括可见光里面有一些这个能量比较强的一些光线，它照在这些化学这些颜料的分子上面，会对这些分子的这个结构造成破坏，然后呢就造成这些分子断裂了，然后呢它颜色就发生改变，这个是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像这种光老化的问题不只是发生在这些颜料上面，我们的皮肤也同样会发生同样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像紫外线照到我们的皮肤之后，会损伤我们皮肤里面的一些一些大分子，包括 DNA 如果发生变化的话，以后可能会出现癌变的情况， 对， 跟这个很多皮肤癌就是这么产生的，或者是它会打断一些像类似于像胶原蛋白啊，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大分子，导致你的皮肤起皱纹啊，然后长斑啊，然后有所谓的光老化呀，其实这个相比于车或者是一张画一个这个外墙涂料来说，我们的皮肤才是更需要防止光老化的。这个也是我一直就是跟大家在聊，其实像这个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在意自己的这个护肤的问题，护肤品。护肤品呢其实种类非常的繁多，但是实际上这个所有的护肤品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作用，或者是说证据最确实的两个作用，一个就是防晒，一个就是保湿。防晒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过去人们对防晒可能在意的不是那么多，就是比较小看这些紫外线对于皮肤的这些损伤，造成的损伤就像车漆的损伤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人呢当然可以修复，但是修复起来呢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如果是损伤比较大的话，修复也修复不过来，然后导致一些问题。这个其实非常著名的是这个用来说服大家尽量的涂防晒的一个案例，是一个英国的卡车司机。英国的卡车司机呢，你说我们说这个开车，就包括像大家在路上开车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驾驶座不是在这个整个驾驶舱的最中间，而是偏向一侧，比如说我们都在左侧，英国他们都在右侧，那么其实身体的一半 一个脸，有一半的脸就更容易照到阳光，然后呢被照到阳光那一面呢就会光老化的更厉害。就那个案例呢，大家可以去搜一搜这个光老化的这个案例，这个照片，一个说司机然后加光老化，大家去网上搜一下，你会发现呢，这样他的那个一个老人的左脸和右脸的区别非常非常的大，照到阳光就经常被阳光直射的那一面，就明显比没有直射的那一面可能看起来面相要苍老10到20岁吧，是非常明显的。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防晒。当然对于材料学家来说，大家一直在这个努力的提高他们的涂料的或者是这种颜料的这种抗这种这个紫外破坏的这种能力。现在很多就包括现在的车漆，其实比过去像10年前、20年前的车漆已经耐晒多了。以前的话大家特别是白色的车开个10年开个7、8年然后明显的就黄了，但是现在其实因为加入了一些新的技术，让这些车漆可以更长时间的保持光亮，然后保持它的色泽，这也是技术的进步吧。其实里面也不乏像我们今天提到的最白的白这样的这种材料学家在里面做出的贡献。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呢，都是和2021年的波罗科学奖有关系。我们也是在两期的节目中啊，和大家重点关注了这个奖项。其实背后呢，都是严谨的科学研究，只不过呢，它以一种非常轻松幽默，让我们感觉到快乐的方式呈现出来。也祝愿呢，在明年，波罗科学奖能够继续顺利的进行，而且给我们带来更多呢既有笑声又有科学价值的研究。那我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 谢谢宇龙，谢谢各位听众。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知道。

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